啦，我哋而家翻嚟啦。我哋上次讲过啊吓，当呢个一打赢咗普拉提亚战役，咁啊于是就飞鸽传书，呢个希腊啊派 Sandius 佢哋飞鸽即刻飞鸽传书，嗰一个下昼已经飞鸽传书飞到去呢个提洛岛。当一收到提洛岛嘅消息，喺嗰度等嘅海军就好似D-Day洛曼尼登陆战一样，就成队蓝队就冲去呢个土耳其，就大反攻，就去攻打呢个叫做首先去攻打呢个萨摩斯岛。萨摩斯岛就出名系盐仔嚟嘅，即系左摇右摆嘅。咁一听到话希腊人赢咗，即刻走翻希腊人嗰边，就同佢哋讲：你哋而家即刻去攻打，即系将啲消息话俾佢听，攻打佢附近有一个波斯基地，就叫米坎。呢、这個地方，咁咧嗰個係一個 島嚟㗎，都係個。 哦，唔係，係土耳其嗰度一個窄道，即係一個類似於依一個闊咗好多版本嘅温泉關，嗰度有一個港口，係依個波斯人嘅 camp 啊，軍事基地嚟嘅，海軍軍事基地，咁樣即係一個主要嘅海軍軍事基地港口，你攻打咗佢先，消滅咗佢哋。咁樣講，作為開始，咁啊嗰陣嘅斯巴達二王嚇 Neo Chai 同埋依個San Fun Face 依個雅典第一世家家主，兩個就帶咗大約40,000人，25,000艘戰艦，就於是聽講就去登陸，同佢死過。咁當佢由於佢哋嘅速度太快嘅，所以後世啲人咧直情話佢哋一日之內就已經到啦，即係基本上佢哋係講到話上晝普拉提亞戰役打贏，下晝佢哋已經去進攻打低咗佢啦，咁講，因為已經去進攻啦，話快到咁， 撐船都唔會撐咁快啊，走過 應該係過咗一兩日嘅，不過都係好多人驚，因為如果波斯人快極都係唔能夠將自己嘅捷報消息講出去。傳到咁快，咁啊，於是當佢哋去到嗰、那個依個河口啦嚇，嗰度，當佢去到河口嗰陣咧，發覺原來波斯人咧一見到佢大船到咧，就已經沉咗啲艦啊，同埋揾啲大石封咗嗰個海港港口，因為佢知道自己海軍唔夠你雅典人多，就等你嚟唔到啊，咁樣 國前登陸到。 系啦，睇你咁啊，等你登陆唔到，於是雅典嘅海军咧就喺嗰度巡航，并且喺度大声嗌：，同胞，我哋打低，我歼灭咗个波斯300,000大军啦！大家起义啦！咁讲，佢又同个营入边嘅希腊联军，即系嗰啲爱奥尼亚军队讲，咁目的咧其实唔系指望你起义，而系指望你波斯人对你 分化你咯， 分化你。咁讲完之后咧，於是就喺呢个 China。即係嗰個波斯大營嘅東嘅西岸嗰度登陸，咁而個波斯人亦都係中計嚇，淨係帶咗自己喺營入邊嗰6,000波斯兵，就當時佢喺嗰度有個河口嘅，喺河嘅東岸嗰度布陣，咁然之後於是斯巴達人同埋希臘同埋雅典人咧就走去河嘅西岸嗰度對峙，咁。當時希臘人咧大約係有40,000人，咁波斯人咧就有60,000，咁啊雙方就隔河對峙，就諗咗條橋就話嗱，斯巴達軍隊就喺河嘅上游嗰度，我喺河嘅中間就正面同你波斯人對決，你斯巴達嘅精兵你哋就喺北邊啊上游一渡河兜落去就可以打低佢，即係好似呢條橋嘅啫，等於依個曹操打依個西涼馬超一樣。嘅戰術上下兜讀，咁一戰咧就異常慘烈嚇、啊。但係由於依個希臘人，希臘人由於打過咁多場仗，對自己有咗信心，咁啊再加上佢個戰備係精良過依個波斯人，當時所以就佔咗竟然打勝平手。嗰陣嘅波斯人根據記載嚇、啊，就係、是、直情係話打唔贏咧，就揾隻手。捉住佢個支矛，就再近身同佢斬，但係都係斬唔贏，因為佢哋嘅輪甲係遠遠一個輪甲 啊，刀個槍係遠遠其實唔夠呢個希臘人嘅重裝甲嘅步兵， 因為爭太遠啦，那個保護咗，嚇、啊，未衝到埋去已經被吉死咗， 嚇、啊，咁、那個保護力遠遠唔夠，所以當斯巴達人一咁啊，雙方即係雅典死咗一個將軍添，咁後屘斯巴達人就喺上游趕到嚟，兩名一夾，終於將波斯人消滅。啊，咁啊，當佢哋一衝埋去個陣嗰度，咁啊，即係佢有個主營，直情殺咗入佢主營。咁啊，於是個波斯人就離開撤退。咁啊，當佢打完之後啦，嚇、啊，依、這個斯巴達二王 Neo Trihy 同埋依個第一世家家主雅典嘅又有一多層爭論。當時斯巴達二王就話：嗱、啊，咁我哋清除曬嗰個港口啦，啲船泊曬佢個港口，即係將嗰啲沉船嗰啲移開曬之後啊，依四萬大軍就留咗喺個港口嗰度。咁啊，斯巴達大王就咁樣提議：我哋不如將所有愛奧尼亞人遷翻去希臘內地。啊，依一單嘢其實就係因為依班人啊喺人哋波斯度做生意啊，俾人哋搞啊搞依、這個。搞呢個叛亂，所以人哋先嚟打我哋嘅啫，我哋唔能夠長期保護住佢噶嘛，嚇、啊，咁不如叫佢遷翻入嚟咪算數咯，咁樣諗。 即係撤橋啊！ 撤橋，甚即係嗰種諗法係有啲似依個明朝海禁。 係。 因為斯巴達人基本上係一個封閉嘅民族，佢哋認為農耕係好過海商嘅。 係。 所以佢哋就話要海禁，唔准同外邊做貿易。啊、最保持最純潔，依、這個係佢嘅真心講話方法嚟 嘅。 即係其實等於同共產黨入邊係一模一樣。共產黨其實佢係唔想做貿易噶嘛。講真啲，清朝人唔想做貿易，共產黨你估佢好想做貿易咩？佢係佢唔做貿易，唔會有錢，唔會變強啫嘛。係逼住佢要做貿易嘅啫嘛。毛澤東其實都係諗同一樣嘢噶嘛。 你全部計劃經濟嚟噶嘛？ 唔單止計劃經濟，最重要就係你啲人最好唔好向外做貿易，啊學壞曬，係啊，即係等於北韓啊嗰啲咁嘅嘢。咁啊，但係好啊，好在當時嘅啊 Seven Faces 嚇啊，就話喂唔得喎，我哋嚟依度嘅目的係要解放翻我哋同胞啊，因為佢係一個講，即係佢係愛奧尼亞人，斯巴達人係嘅祖係多利亞人，即係。舉個例，斯巴達人你可以當佢係北京佬，或者可以當佢安徽佬、河南佬、耕田嘅。 滿洲人啦、 啊，嚇、啊，啊滿洲人嚇、啊，滿洲人嚇、啊，但係你依個雅典人係一個廣東佬，做開海商嘅。咁我話依壇嘢，我哋如果我哋拋棄我哋廣東人啊，以後點可以打波斯啊？咁樣咁一輪爭論之後，係 即係一個有錢，一個有一個打得。 系啦，一個有錢，一個打得。咁啊，當咁啊，雙方講完之後咧，就唔好拗啦。我哋首先翻去薩摩斯島先，然之後咧就決定點都好，我哋而家最重要嗰樣嘢就係去拆咗嗰條橋，即係話我哋講個阿薛西斯喺黑海嗰條橋，就係拆咗佢係最重要嘅。只要拆係過，等佢過唔到黑海嚟打我哋。於是咧，佢哋就大軍出發啦。咁去到黑海。個海口嗰條橋嘅地方，當佢去到嗰條橋嘅地方嗰陣，發覺條橋原來晨早俾暴風雨打，有一陣風雨就打殘咗啦，冧咗。係啦，咁於是咧，依、這個斯巴達二王嚇 Neo Trihy 咧就話：咁我唔玩啦，我翻斯巴達，你哋中意打嘅，因為依壇嘢最重要嘅就係、是，其實當時所有愛奧尼，即係所有喺希臘外邊嘅城邦咧，嚇、啊。主要都是愛奧尼亞人，甚至在黑海都是愛奧尼亞人。這個斯巴達就認為我為什麼要跟你抬橋，所以就說我不玩了，那就自己就走，就離開了，帶著自己的軍隊就離開了，回到斯巴達。 是 那於是於是他們就開始進攻，就奇襲這個、啊、就去奇襲這個城啊 ，Santo 依個城，咁啊，由於當時嘅希臘啊波斯首將就唔懷疑你哋會嚟襲擊啊，所以立即咧就俾佢哋圍城圍住，咁啊圍咗三個月之後啦，咁啊糧盡水絕，啲人就死七七八八，啊， 於是咧，依、這個波斯嘅太守就連就帶住對手下就逃離咗，離開咗，即係棄城而走。咁啊，當時嘅希臘人咧，就特登係放條路，即係扎扎地地俾你走咗嘅。但係當佢哋傳說就係話，當佢哋走咗，佢哋就唔能夠向佢哋渡過唔到黑海啊嘛。佢哋當時喺黑海嘅東岸，即係歐洲方嗰度噶嘛，個城係。咁所以走咗入色雷斯地界。根據傳說就係當佢去到色雷斯地界嗰陣，就俾當地嘅土嘅色雷斯人捉住，就做咗祭神嘅祭品。 因為佢已經輸咗嘛，知佢係波斯人，所以就唔放佢啦。 係啦，咁啊當時嘅統帥嚇，第一世界街主就攞咗佢哋嘅最大嘅戰利品，就係、是、依一個，就係依一個當時佢哋講過啦，佢哋用兩條嗰啲白麻繩嗰啲牽住咗嗰條河嗰條橋啊嘛，嗰條白麻繩足足有兩噸重。就將依兩噸重嘅白麻繩當最大嘅戰利品，可能斬件又好，乜都好，就用戰艦運咗翻去依個雅典娜， 即係浮橋嘅嗰條主繩。 係啦，嗰條主繩就運咗翻去雅典，就作為戰利品，即係等於依、這個羅馬人咧第一次加大基海戰贏咗之後，將佢嗰啲船頭。就最大最靚嘅船頭切咗落嚟，嗰啲裝飾就擺咗喺羅馬廣場嗰種心態，即係當做英雄紀念碑咁樣一模一樣。咁咧，而當時咧，但係其實依樣唔係最大嘅戰利品。當時我哋講過，佢哋向呢個兜快嚇許個願噶嘛。咁咧，佢哋就話佢將戰利品嘅十分一會獻俾兜快，嗰十分一就係、是。在戰場上面所執到的所有的銅的製品，即是兵器，就一起去。 是食物啊？ 不是食物，是武器，是武器或者食物銅製的，就抌了下去鑄了一條柱，叫做蛇，是。 融翻佢。 融咗佢，就鑄造了一條蛇柱。就而家大家喺 YouTube 咧就見到嗰條蛇，依、這個係叫蛇柱嘅原貌，係八尺高，上面有個金頂。依、這、一個蛇柱就上面刻有咗所有嘅城邦參加依場戰役勝負嘅名字同埋經過。嚇，佢嘅地位係一如中國商朝嘅九鼎，就擺咗喺依個兜塊。咁啊，佢係公元前479年480年到就鑄成，咁咧到咗公元前百幾年後啊，354年嗰陣，就由於當時亞歷山大大帝嘅老豆啊，菲利大帝要打到嚟，就融啲友就揦咗佢上面嗰個金頂，就融咗佢。 做乜做兵嚟啊？ 嚇！要嚟揾錢啊！打仗要錢噶嘛，要融 Q 咗佢，但係嗰條柱咧就仲喺度，就係、是、蛇柱。就變成嗰個九鼎咁啊嘛，所以咧就後屘咧就到呢個君士坦丁嗰陣啊，君士坦丁係啦，即係過咗成千年啦，啊過成幾多年啊？600年啦，君士坦丁大帝要遷都，由羅馬遷到去君士，公元前三百幾年到公元後三百幾年，咪600年啦。咁啊，佢建立君士坦丁堡嗰陣咧，特登就將呢條蛇柱。攞咗翻嚟裝飾，就擺咗喺君士坦丁堡。咁咧，到君士坦丁堡陷落呢條蛇柱仲喺度，陷落俾伊斯蘭人嗰陣，到咗公元1580年，有一幅畫，大家見到仲嗰條蛇柱仲喺度嘅。到咗公元1582年，啊，佢擺咗個地方咧係一個大賽馬車場，咁啊後屘咧就變咗做呢、這個依個伊斯蘭教嗰啲伊斯蘭人用嗰個車場嚟做唔知禮拜定咩嗰陣咧，啲壁畫咧呢條蛇柱仲喺度嘅，一直到公元1770年，可能日久失修就斷軌咗。咁啊有啲人傳說咧就係話有個波蘭佬十字軍東征還是唔知咩事啦嚇，有個波蘭醉酒鬼就打爛咗佢，就嗰個蛇頭就跌咗落嚟。喂？咁直到如果而家大家去到伊斯 嚇、 就冇咗啦，但係咧正 但係嗰個蛇頭嘅上鄂咧，就仲喺度，就擺咗喺伊斯坦堡博物館。如果當大家去到呢個伊斯坦堡嗰陣，你會見到嗰條蛇柱嘅遺留物仲擺咗喺嗰度。大家喺呢度會見到。 喺伊林法環。 你大家可以睇下，經過二千幾年，呢條柱仍然完好，雖然中間就斷咗嚇，底座係完好，可以知道做工係幾強。佢係現存應該係最耐嘅，係現存嚇，最耐保，甚至可以話係保存得最好嘅銅器製品，有成二千幾年歷史。 公元前三百幾年到而家。 四百幾年到而家，479到而家，係有成 差唔多二千五百年。 差不多2500年到現在，即是480年、479年左右，到現在，是現存最久的。如果大家有機會去到伊斯坦堡見到這條柱，就不要說是爛鬼柱，其實它是代表了中國九鼎一樣那麼重要的歷史遺物。中國九鼎在商朝那時已經燒鬼了，即是融掉了，但是這條柱還在這裡。咁佢唯一留翻嘅就係呢條柱同埋上面所寫當時嘅所做呢件事嘅英雄人物嘅名字，就係為咗國家擊退百萬大軍嘅人嘅名字，就同埋阿希羅就可以話係證實咗希羅多德所講嘅嘢係真，同埋完成咗佢想做。佢點解要講歷史？喺佢第一章已經話佢唔希望，佢希望將我哋偉大嘅事蹟永遠流傳，亦都流傳到而家。咁呢個可以話係我哋呢一集啊第一季完結。不過我哋之前就講啊嚇，到底呢個波希戰爭可以同中國嘅呢場戰爭講？我諗咗好耐，就只有一個波希戰爭對於波斯人嚟講，其實即係等於中國嘅土木堡之變。中國嘅土木堡之變就係呢個明英宗啊，我都唔知佢豬乜鬼啊，豬咁蠢嘅話，豬咁蠢嘅話，就聽個大太監王振講，就亂咁去進攻呢個蒙古啊，阿次族。 哇！打翻轉頭？ 嚇、 啊？打翻蒙古佬轉頭啊？ 唔係明朝嘅事嚟㗎啦。 OK。 係明朝嘅事，當時明朝咧。就啱啱經歷咗依、這個永樂大帝嘅明成祖，就明成祖佢最出名就用火器夾依個騎兵啊，就夾死依個蒙古人，打到蒙古人九彩嘅。但係點知道佢個仔啊明英宗即位嗰陣啊，唔係明成祖就之後就到個仔孫宗，到個曾孫，明成祖嘅曾孫。英宗即位嗰陣咧，佢係寵信呢個太監王振呢個太監啊，乜都唔識，就竟然怂恿佢去倒轉又學阿明成祖咁去打呢個蒙古佬，結果200,000大軍精兵全喪。 哇！ 咁啊，然之後呢個雅次啊，即係嗰陣嘅蒙古部族雅次，就直情打到落北京城。啊！ 哇！ 咁啊，但係打唔入。但是就打不入，但是經歷過這一場巨變之後，明朝就由盛轉衰，就不停有邊患。這樣的情況跟波希戰爭一樣，我們說的一切戰役是以公元前479年結束，但是並不代表這場戰爭結束。這場戰爭結束了之後，即是479年之後，波斯帝國喺呢個土耳其嘅邊，不但只喺土耳其邊患不斷，呢個埃及又造反，等等各地都造反。啊，雅典亦都係唔停咁向佢進攻，視為雅提洛同盟、雅典帝國等等，一切都係由嗰陣開始唔停咁煩擾住波斯帝國，基本上係同呢個明朝係一樣。當土木堡之變之後，佢北邊就不停有人嚟煩佢啦。之後又有倭寇啦，中期就有倭寇之亂啦，到晚期就直情有呢個後金，即係後屘嘅清廷喺東北嗰度搞佢啦。最後就俾清朝滅亡。而個波斯人亦都係一樣嘅，佢打俾人打敗咗嚇，俾希臘人打敗咗之後，這個四十幾年嚇。三四十年之間，這個雅典提洛同盟唔 停咁去攻打佢，甚至怂恿其他嘅城邦去搞佢，搞到佢雞毛鴨血喺土耳其。然之後佢內部就發生動亂，啊，就有一個叫 Silas 嘅王子，甚至請咗雅典僱傭兵攻入佢雅典嘅巴比倫，就造就咗一場最出名嘅長征記。呢、這個長征記我哋會喺下一季會講，好傳奇嘅。咁啊，雖然到過去咗要危機，到最後就被亞歷山大大帝所滅，即係等於呢個清朝滅咗明朝一樣，係個邊患不停咁煩擾住佢。而一切就係由波希戰爭失敗開始。如果波希戰爭佢唔係無啦啦打呢場仗，啊，就咁用錢嚇嚇佢，嗱，你揾幾個罪人嚟，等我釘死佢得唔得啊？咁應該就冇乜事會發生。咁係咯，所以即係立亂動刀哥嘅人係愚蠢嘅，即係不戰而屈人之兵係最好嘅。所以依、這個阿侵打貿易戰咧，我私底下係覺得係戇居。 咁不緊要嘅，呢個空大陸路嘅。咁呢個而家佢最尾薛西斯呢個係點樣嘅？ 最後薛西斯咧，佢一路就坐陣喺薩迪。當呢個希臘人大反攻嗰陣，佢就坐陣喺薩迪度指揮。但係佢並冇忘記佢滾女嘅，佢甚至搶咗一個手下嘅老婆。 喂、 哎？嚇、啊！但係呢個老婆咧，佢想搶佢嗰陣咧，俾佢大婆知道咗，所以就捉住嗰個女人就切咗佢個鼻。 哇！ 咁佢就無動於衷嘅，後屘仲殺咗埋個手下。呢條友係一個暴君，即係昏君暴君嚟，其實都算係一個暴君一年。到最後佢係喺一次宮廷內亂入邊俾人殺死，俾丞相殺死。咁個丞相又俾佢仔啊Artaxerxes 所殺咁樣嘅，即係一次宮廷內亂之後。不過當呢件事發生嗰陣咧，都已經係過咗七八年啦。當時呢個提洛即係已經雅典人內部嘅政情亦都進入一個新時代。 係。 咁呢啲全部我哋所講嘅第二節嚇、啊，即係第二節我哋即係第二季我哋就會講。 你講再過多百零一百年夠，唔係百幾年啦，過多百幾年就開始亞歷山大大帝出嚟再打一次波斯噶啦。 係，即係其實雅典人係經歷過希臘人係經歷過幾次早期依一件事之後，佢哋組成咗提洛同盟去攻打波斯，之後波斯人就話我 give up 啦，就同當佢同雅典人一簽咗和約一刻，雅典人就同斯巴達人開拖，之後雅典就。被斯巴達人打低完，斯巴達人又想跟波斯人開拖，但波斯人又去扶植翻佢。依次波斯人就精啦。喺依個蒙，當佢依個戰爭波希戰爭失敗之後，波斯人深切感覺到我哋唔能夠再擴張。 係。 依一個唔能夠再擴張，基本上係同明朝土木堡之變之後，唔再擴張領土，甚至到中期嘅倭寇所擴嗰種心態係一模一樣，喪失咗自信，封閉咗自己係一模一樣。所以我哋話土木堡之變同波希戰爭嘅影響，對一個國家嘅影響係一樣，最大嘅影響就係變成一個封閉嘅社會。由開放型轉趨封閉，依、這個就係、是、可以話係一個歷史嘅轉折，對最大嘅相似之處 係 就係、是、咁樣。 明白。 咁啊，第一季臨尾嗰陣，我想講嗰啲感想啊。首先就多謝阿 Alex 同埋阿大肥請，即、就、係、是、邀請我啦嚇。到而家我都好 surprise 你哋話竟然會叫我做， 因為你係最熟呢、這個。即係我識入邊人入邊，你係最熟噶啦，其實歷史就 我唔係興趣嚟嘅啫，即係 我都興趣啫。 嚇、啊！我大學嗰陣接觸到咁啊，一頭栽咗落去，咁啊嚇，覺得係即係中國嘅歷史係 好多係隱惡揚善，即係唔會研究到啲應該咁講。中國人嘅歷史同西方人嘅歷史最大唔同就係中國人所上古嘅人所歷史所寫嘅歷史係唔會接觸到社會嘅層面，唔會接觸到技術嘅層面，唔會接觸到天氣啊、技術啊、金融啊。 因為係因為中國歷史咧一讀咧就讀埋結論㗎啦，之後結論已經喺歷史入邊寫咗㗎。 佢哋嘅結論就係個王係昏庸定係係壞壞人。是他們是為了政治需要而分法，而中間是沒有其他的因素啊等等 去看這段歷史，但是西方的歷史是不同。當我們下一季講這個雅典與斯巴達戰爭，是包括金融啊、瘟疫啊等等這樣去講來看，看得是很立體 的。 而且即中國人看睇歷史，即係所以其實我講即係我答應其中一個原因係啊，第一當然我想出名啊，唔使講，如果唔係為咗求名，邊個會做網台？係咪？即係、 okay. 有機會話哇，我可以上網台講嘢，好多人講，即係有一種自豪感，依樣第一啦嚇。咁我不過我都覺得自己講得麻麻地。不過都是一種興趣啊嚇、哦！當 然，我呢個我哋講太專啦，即係用廣東話嚟講希臘歷史或者古代歷史其實好少。 係，咁 即係就算係你話鬼佬就多啲嘅，但鬼佬嗰啲咧可以話講得仲悶都有。 係，咁我哋基本上我嗱，如果大家睇過我哋今集 YouTube， 發覺我哋用咗個新嘅方法嚟做嘅， 係。 是一個革新方法來做，我們未來應該是根據這個方法會去做的，但我希望大家聽眾你們給多些意見，我才知道我們做得對還是不對。那應該下個星期左右我們就會出一個回顧版，這個回顧版應該是用簡而精的方法去做的。 是另外有一點道歉啟示，就是因為我和賈慶生就在時差12小時，還有這個大家資料搜集上都給很多心機，所以我們現在的節目是遲了一個星期才出的，不好意思， 是的，很對不起大家先，很對不起大家先。就講回其中一個原因想做的，就是說香港是面臨一個亂世，可以這樣說，即既有的秩序的破滅，你可以當作是說 Barbarian 入侵又好，或者另一個文化，一個比較封閉一點的文化來入侵香港，而香港是敗退的。那究竟在這段時間應該怎樣自處？身為一個普通人，或者你有至於說夠覺了那種，應該是怎樣自處，應該是怎樣玩中國的歷史， 還有很多東西是香港人其實是新 是很新， 因為本來香港都百幾年歷史， 而且香港人是不讀歷史， 因為本身就中國人本身不讀歷史，因為之後同埋呢個英國佬都不想教你，因為不想教正你，不想你開竅，佢哋你始終做殖民地民幫我揾錢就算啦， 因為佢認為你是暫時嘅啫嘛， 係啊，因為到而家你個環境轉變曬啦，你的宗主國不同了啦。跟住到而家，你成環境氣候都唔同曬啦。咁你到而家，你要靠你完全冇一個根基或嗰個 視野，你應該點樣做？ 佢點樣做？點樣睇？ 你留意下，你香港人等等所睇嘅，永遠都係深宮計啊、宮心計啊、三國演義、水浒傳，睇嗰一套嘢係好直嘅。 係啊。 他是不會教你在一個弱勢入面你怎樣可以變成他，怎樣反客為主等等的 tactic， 香港人早期是摸到的，近這10年是摸不到，失去了新一代。 是以前搞代人可能英國佬即是那時候統治你的時候你就懂得兩邊走正面，但現在不懂，因為英國佬已經沒有勢力在這裡嘛，你不再需要走正面，以前就說兩邊可能實力差不多，你是兩邊領不到，但現在不是，現在就是一面獨大，英國佬就不理你， 可以這樣說， 美國佬的勢力你可能摸不到看不到，其實他暗中做很多事情，就是我們遲些會說一下，但是之後到現在你得你 一方面獨大，你不是只是好像建制派那樣，你不是只是傾向中方那邊，完全不理香港人，然後你剩下反對派，你完全好像孤軍作戰那樣，群龍無首， 唔單止群龍無首慘，慘就慘在係莽撞亂衝。 係亂衝係啊！ 你面對一個帝國，一個強勢嘅帝國，你應該用咩方法去面對佢？我唔係話叫你去反共產黨，而係即使俾你退一萬步，你一個普通人，但係你唔甘於，你唔甘心嘅喎。但係你亦都要諗辦法去面對佢，應該點樣面對佢？中國人嘅歷史係唔會教你，中國曾經出現過一個人係做得到嘅，呢個人叫馮道。是五代十国宋朝之前的人，他是经历了四个朝代的众神，他换了四个王朝都是当他一个众神，而他在五代十国里面是做了很多事去保存中华文化直到宋朝，但是宋朝那时候那些所谓理学家是污蔑冯道，说冯道不忠、 哦、 中国只有这一个人是做得到，是面對一個強勢 Barbarian 的政府，怎樣去保存自己的文化、啊、不致滅絕，並且保存身邊自己的人，但是 中國人是不是中國人永遠是說、你要必須要忠孝仁義，而不會去用這一套道德去規範你，讓你不敢做 虛偽一仔嘛，是虛偽 嘛，既然你在中國人找不到，大家不妨用西史的角度去講，我們會之後會講到希臘人怎樣面對羅馬帝國，最後獲得成功，或者這個迦太基人為什麼會滅亡，為什麼猶太人會滅亡， 希臘人就應該文化上是吞併了這個羅馬的 嘛，而究竟香港人是否應該走這條路呢，或者香港人學這個猶太人誓死反抗，大家會是很明白，但是這套東西應該怎樣玩呢，我不敢話會教識人，我只是希望即多一個人聽，又多一個人啟發啦。依個係我其中一個小小嘅希望啦。成名我就唔敢諗噶啦，成乜鬼嘢？不過即係當然係有少少奢望啦。我係一個好市儈嘅人， okay. 我都係個俗人啫。咁咁、okay. 下一集咧，嚟緊呢個心，嚟緊咧，我哋就會重新製作翻曬啦，重新製作過我哋嘅，用我哋依一集嘅新嘅方法啦，最後嚇，咁、啊、大家講製作翻，重製翻我哋第一季嘅嘢，咁啊之後應該九月幾十月到，我哋就會做第二季噶啦，咁。即係用下大量嘅圖啊等等，生動啲，用近我發覺。網台大部分人講歷史的方法，好像我們以前，或者好像老蕭那樣，找條友棟在這裡一齋講，我新近留意到可以用啲更加生動的方法，所以我就用了生動的方法來做，就希望大家欣賞，給多啲意見，多謝大家收聽我們之前13集的節目，多謝大家， 好， 再一次多謝 Alex 和大飛，多謝你們， 好，多謝曬，加陣， 好，拜拜。